嗨，大家好，这边是卡卡的美丽维度。那今天就是我的第一集，就是美丽维度的诞生的开始。那我要先说明一下，就是这个名字取名，它刚开始其实有蛮多冲击的。其实刚开始想要取名的是，卡卡的角落看世界这个方向，可是我会觉得角落也不需要这样，也不用那么角落，就是。不要角落好了，我们不要在角落过着自己的生活，还是要走出世界看看世界一样。然后后来想说，那我们就从边境好了，好像边境跟角落一样，就是一个大角落跟小角落。所以说 ，OK， 算了，那我们还是再想想。后来就决定说，看那个美丽的以美丽角度去看，所以是美丽的维度。那维度的部分啊，就是想说用我的角度去看，然后看看世界上。不用到世界上的美的事物啊，或是吃的喝的，或是建筑，或是一些生活周遭一些小事情，然后我们可以用不、啊、我可以用我的角度去分享这些事情。然后呢，我本来其实想要做的是 YouTuber， 可是后来想说 YouTuber 好像已经 so full， 对，已经很满，那就算了，那我们来做 Podcast 好了。那我之后，我希望我会邀请人跟我一起做 talk， 我们就可以一起交流。可是现阶段来讲，可能应该只有我而已。然后往后的单元可能会放一些特别的，可能就是一些 murmur 或是一些 complain 之类的 ，whatever， 对，会比较多。然后我的风格会就是比较轻松，会多一点 talk， 会闲聊一点。那往后我们在 EP1 的时候开始慢慢介绍我吧。OK， 好，这边就先这样咯，拜拜。